器吃了一大半，而另一半给了皇帝和其他人吃。吃完以后还不断地夸这饼好吃，大概是几天没有吃饭的缘故吧。灵啊，这是哪儿来的烙饼啊？慈禧太后稍微填饱肚子，这才抹了抹嘴问道：是奴才的侄儿李辅廷。啊，将来回去再赏他，现在想赏啊也不成了。略微填了一下肚子，慈禧太后来了精神，但看到跟在身后的无精打采的侍卫大臣以及这些丫鬟们，心里不禁又涌现出一股悲凉。昔日的威风与今天的狼狈以相对比，慈禧太后不禁流下了眼泪。莲英啊，前面是什么地方？ 听人说前面是冠室。 好，到那以后啊，你尽管弄些吃的和喝的，你看王文韶他们都饿成什么样子了，真是让他们受苦了。 慈禧太后说着不禁哽咽起来。 老佛爷您也别伤心，现在逃难要紧，杨炳已经远了，不会追上来。到了冠室，奴才想办法弄点吃的喝的就是，要不在那歇歇再走。 李莲英隔着窗子安慰着。原来王文韶已经赶上来，都七八十岁的老人了，又一天一夜没有吃饭，显得很是憔悴。于是慈禧太后才有刚才那样的感慨。说起冠室，倒还有一段传说。在庚子175、6年前，冠室还是山谷里大道上的一片荒地。后来有的商人到了冠室已经是下午了，赶不到北京的便急聚在此露宿。李莲英见有了着落，这才回去引着慈禧太后和皇上王爷军机大臣以及护卫的兵卒过来。那个老年人和中年人预备好水，并且呢正在煮着小米粥。那粥啊是非常的香，吸引的一个个人是直流口水。在他们心里觉得呀，再也没有比这更香的了，毕竟是饿了一天两夜呀，水是充足的，任他们喝。从京城出发到现在，这一行人从慈禧太后到小兵卒，总算尽兴地喝了一次水。水喝完又吃了一些小米粥，众人这才有了精神。慈禧太后自然不免要问问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，并且保证将来有朝一日重返皇宫给他们升官。两人感激不尽地磕头谢恩，好像已经得到赏赐似的。水喝够了，肚子填饱了，该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吧。慈禧太后也这么想，可是她担心此地还不安全，于是便问道：此地距离京城多远啊？ 70里。 70里太近了，走了一天两夜才走这么远，真是如同没走一样啊。慈禧太后看着这一支懒懒散散的队伍，决定继续行走。睡了一夜，一夜过后大家精神很好，杨兵也没有追来，大家这才套上骡子骑上马，直奔居庸关而去。居庸关已经近在眼前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李莲英决定在天黑前通过居庸关。上上下下1000多人，只好在一个破庙里睡上一晚上。李莲英出逃的时候受了点轻伤， 此刻他忍着伤痛，安顿好慈禧太后以后，便出了寺庙巡视一番，向职业的兵丁叮嘱一番，然后拖着受伤的身体哼哼唧唧地往庙里走，准备回去睡觉，赶明儿还要早点起床。而就在这时候啊，远处的山道上传来了马蹄声，在夜里显得是那么的清脆。李莲英回转的身子又转了回来，这仅仅一天多时间里的经历使他胆小起来，急忙叫几名兵丁拦在大道上，而自己却连连后退。但是李莲英毕竟是李莲英，竟然在往后退的同时对着远处的骑马的人喊道：哪里的狂徒竟敢在此乱闯？其声音中啊，却听不出半点的胆怯。这时候从远处奔来的两匹马不时到了跟前，马上之人下马问道：爷们儿可是内廷跟随皇上的老爷？哦，李莲英听出对方语气中有恭敬的味道，立刻傲气十足说道：有什么事啊？爷等便是随驾太监，圣驾在此，你是何人？既知圣驾在此，深夜惊驾，你有几个脑袋？ 哦，回大人，甘肃署司陈春轩率部前来迎驾，派小的前来通禀，爷们儿既是随驾太监，快劳奏皇太后和皇上，小的也好回去交差。 李莲英闻言一喜，急忙问道： 啊， 陈春轩带了多少人马？ 骑兵步兵共五营2000余人。 啊，好，你回去让陈春轩速速率部到此保护圣驾。 是。 打发走了陈春轩的人，李莲英顾不得伤痛，又回到破庙里向慈禧去报告。这是李莲英自从当了太监总管之后第一次有人求他办事却没有索贿。慈禧太后自从逃出京师以后，一天多的时间里疲于奔命，饥肠辘辘，到了岔道好不容易有了吃住，住的虽然是破庙，但毕竟这里离京城远多了，再加上有秦奎良提供的被褥，虽然是简朴，但是总比没有强得多呀。吃的虽然说只是小白菜煮大米，但是对于饥饿的人来说已经是美味佳肴了。所以在吞咽了白菜煮小米之后，慈禧太后就躺在秦知州贡献的被褥上睡着了。李莲英看到主子睡得那么香，真不忍心叫醒他，但是此情此景之下不叫醒他能醒吗？这个善解人意会看眼色的老走狗非常为难，但是他还是轻轻地叫了一声： 老佛爷，老佛爷。 慈禧在梦中被吵醒了，脸上略带有不高兴之色。李莲英看他醒了，就把嘴凑到他的耳边说： 老佛爷，给您老人家道喜。 我们落到这种田地，如此孤零，何喜之有啊？ 说着瞪了李莲英一眼，不觉失去了往日的威严，眼泪滴滴地落下来。 老佛爷，您老人家不要难过，托您老人家鸿福，甘肃的陈春轩率部前来接驾，等着老佛爷召见呢。 慈禧太后闻听此言沉默一下，问道： 是首次住房张家口的陈春轩吗？ 正是。 啊，他倒是个忠臣，想得周全。莲英，去唤醒皇上，